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在试丧服，麻绳桑衣纸宝店买来，并不合身，他倒也不十分在意，袖子卷卷，大差不差。展昭叹气： 唉，你真是一点机会都没有。 我活了2000多年了，展昭，生老病死，人生常事，世人都得有这关，走失和来时都应该一样坦然，要什么忌讳啊？端木翠在梳妆台前坐下，小青花举着一把毛刷，蘸满了妆粉，帮她扑脸。 嘿，主子，这样行吗？够白了吗？ 端木翠睫毛上飞满了白粉，勉强睁开眼睛看了镜中的自己。 再白一点，要像死人一样白才好。 那一头，王朝心情紧张，拽着马汉确认： 我要哭吗？嚎啕大哭？我生性不喜欢哭，解释哭得不像，会不会露馅啊？ 马汉指点了他： 哭不出来你就悲怆，悲怆就行，反正谁也哭不过小青花的。 那当然，上哪儿去跟小青花比呢？那嗓门那架势，碗口就是天然的一个喇叭，好吗？白玉堂看在眼里，为了了自己一个疑惑，居然劳动的开封府上下如此大费周章，他委实过意不去。展昭过来时，他虽然觉得别扭，但还是真心道谢： 猫儿，谢谢你了，也多谢端木姑娘。 话音刚落，端木翠出来了，脸上真不知涂了几多厚，一说话就扑扑地往下落粉。他像个控场的导演，交代大戏开锣前的最后事宜： 所有的戏都得做到十足十，得让那头的人真的觉得我已经死了， 祭文、烧纸、哭丧、撒纸钱，样样都不能少。这边的死契就是我进了名士之后伪装的衣裳，死契越盛，那头就越察觉不到。交代完毕，展昭扶着他入棺，此情此景自己都觉得荒唐，到底有些担心，轻声问他： 不会出事吧？ 端木翠躺在棺材里，周身珠环翠绕，都是借来的陪葬品，看着他说道： 哼，不想想我是谁。 是你厉害，瀛州的上仙，西岐的将军，杨戬的义妹，戏花流的门主，这么多的头衔，也不怕脑袋被压歪了？ 端木翠眨眨眼睛，低声说： 啊，少说一个，我还是开封府四品带刀护卫展大人未过门的夫人呢。哼。 展昭心头蓦地一暖。 等你回来，晚上去夜市看百戏。 棺板轰然闭合，香烛袅袅，帷幔依依，有风吹过，吹洒几张黄纸，竟真有了丧葬的诡异气息了。祭文念毕，公孙策举起袍袖，正做事要往眼角开泪，那一头小青花一声痛呼： 我主子啊！ 入戏入得如此之快，真真痛不欲生啊，嚎得惊天地泣鬼神，数次要往棺板上撞，又数次被拖回来。黄纸烧起，烟气徐徐上行，再然后缓缓地在室内高处形成了一个大的烟气漩涡。朝上看，那一头影影绰绰，似是另一个大千世界。展昭低声说： 端木过去了。 气氛忽然紧张起来，张龙抖抖嗦嗦地往火盆里添黄纸，火头稍小些，便赶紧跪下身子拼命去吹。赵虎在边上撒纸宝，哗啦一下，大片的白色纸钱扬上半空，又飘飘洒洒下来，像是下雪。公孙策继续用袍袖拭泪，读书人难免敏感，触景生情， 想到人人都有这么一天，自己百年之后还不知道是什么光景，那眼泪忽然间连自己都分不清真假了。小青花已经中场休息了，据他说是嗓子哭哑了，要补充一下体力。王朝拎了茶壶，润喉的绿茶刚倒进碗里，便吃辣一声消失无踪了。他吸收的倒是挺快啊。漩涡在高处缓缓旋转，那头影绰的景象却从未清晰过，忽而模糊，忽而更加模糊。再然后某一个瞬间，展昭注意到漩涡如水一样的平面忽然微震了三下，这是之前端木翠跟他约定的暗号。展昭轻轻咳了一声，示意站在边上的白玉堂。 白兄，站到那底下去，适当的时候抬下头，方便那边看清楚。 端木翠躺在棺材里，随着外头悲声大作，元神渐渐出窍，看到一屋子人装得似模似样，小青花要寻死，公孙先生数度哽咽，王朝拼命学着悲怆，虽然知道是作假，但好笑之余心头还是生出淡淡暖意来。终究是人间热闹，收获着许多温情，哪天应该把大哥杨戬也拐下界才好。守着个二郎真君府和一只整天乱蹦跶的哮天犬，不觉得无聊吗？因这是假死，自然没有黑白无常带他上路，端木翠自己出去找，没有两条街便赶上了一队鬼差人马，于是不声不响默默坠在后头。领队的是白无常，手里敲着锣鼓不住吆喝， 跟上跟上跟上，别走散了。 押队的是黑无常，忙给队伍中的一个老太太做心理建设。 不要伤心，不要难过，人固有一死，差别只是早死晚死，今生的缘分尽了，就不要再牵念了。 那老太太听不进去，一路嚎啕。 我还没抱上孙子呢，隔壁二牛欠我家二两银子，到现在还没还。 黑无常指着端木翠，继续苦口婆心。 你看看这姑娘，如花似玉的年华，怕是还没有出阁呢，命数就到了，还不是也跟着来了。这一比较，你可比他多活了好几十年呢。 老太太似是得到安慰，嚎啕终于转成清风细雨般的呜咽。端木翠暗叫惭愧，自己可不知道活了多少个几十年了。丰都过路领路条，挤挤挨挨上了黄泉路，前头人头攒动，队伍长得望不到边。过了会儿，有个牛头急吼吼地过来传话，说是奈何桥塌了，在休整。 对，等上不少日子呢，不过我们安排了船，船票有限。 走那赶着投胎的，熟悉规则的赶紧解钱囊。端木翠在边上不声不响，还无聊地打了个呵欠。如愿以偿的，他裹挟在另一群人里，被带上了去明世的路。押送的马面嘟嘟囔囔，无非是抱怨他们这一群穷鬼，既没钱通关节，就老老实实在明世待着吧，至于待多久，几年十几年上百年，看各自造化和悟性。到了明世大门口，宣读规则，要助人静心等待，也应积极奔走。每日两次子时午时会有马面前来，甄选突出的积德行善者带往轮回路，这部分人会饮一盅孟婆汤，重回人间道。宣化完毕，人群一哄而散，如无数道涓涓细流汇入广袤无极的明世。若不是亲眼得见，端木翠真不敢相信会有人在明世里等了这么久，居然看到武王伐纣时的兵士拄着青铜戟坐在街口，仰着头看天。这里的天是赭黄色的，像极了进宫朝歌那一日。又看到秦时的文士哭丧着脸，怀中抱着一卷检测，喃喃自语： 嬴政这贼皇帝焚书坑儒，害得我好惨呐。 还有前朝的宫女白发苍苍摇着团扇，也不知一起的是不是玄宗朝陈光。他们的时光缓得几乎静止， 或坐或站或喃喃自语。这街上，不，几乎是整个名市都鲜少有人走动，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回忆里，像是被塑成了慢动作的蜡像。每条街巷都设了鬼差，懒洋洋地坐在街口，见到新来的就耀武扬威。端木翠被他叫住了好几次。 你 叫他的人气势汹汹， 身上烟火气这么重，心脏的吧？那头还在烧纸吧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